起来，我打一碗个菜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因为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整个世界是山，老婆仔都走嘛，起来，老婆仔都走嘛，话仔，话仔，话我仔。 好，北上频道啦， 系 ，hello， 杰子仔， 系， 今日我哋有个嘉宾喎， 系啊，你叫咩名啊？ 阿静啊，大家好， 呢个假名嚟嘅呢个， 吓， 我讲想讲呢个假名嚟噶， 系咩？ 系啊 ，OK， 所以就， 我个都系假名嚟噶， 个个都假 到，假到无伦啦， 系啊，我都唔知杰斯退休之后我叫用咩名 啊？杰斯 老啊， 杰斯退休都系 叫 杰斯仔， 系咯，呢个就唔使惊嘅，杰斯仔就如果一日再生都叫杰斯仔嘅， 梁锦祥都可能系假名嘅。 唔係喎，我俾身份證你睇下真係。 okay. 今日北上頻道呢就好高興啦，咁請到阿靜過嚟呢就講一啲即係我哋都大家比較少遇到嘅問題或者少遇到見到嘅現象。不過未講緊阿靜嗰單嘢之前呢就要講一講新聞喎。因為今日呢即係最新嘅消息報道呢呢、這個 Mattel 呢就向呢個中國政府道歉喎。 係咩？ 係啊， 我未知啊。 係啊，因為呢佢產品呢而家講嘅就唔係啲產品嘅質量有問題，設計有問題啊。 呢個就加拿大輸咗 report 啦，同埋道歉就我覺得兩手準備啦，即係佢其實都因為即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就係話，即係 Mattel 喺大陸大陸都係佢一個其中一個好大嘅市場。即係佢都唔可以無了期咁樣去得罪即係大陸，因為佢自己都唔掂，其實佢呢鋪都損失好大。即係佢究竟佢後台係乜嘢，究竟佢背後玩緊啲乜嘢，其實呢個都係幾複雜嘅件事。 唔係我又從咁嘅即係結果，即係咁嘅報道，我又可能推測到一樣嘢啦。其實實際上中國而家個由於個市場同埋經濟力量好大咧，即係外資喺好多問題上面咧，都不得不同呢個中國政府有一定嘅妥協。 系啊， 系嘛、 啊， 即系你初来系威系势啊，咩有制裁啊咁啊，喂，讲话原来好多都冇料到 嘅。系啊，因为实在太强啊，即系你冇办法嘅，而家系你冇可能啊，无论你系从事一个喺个工业上面，从事喺边一个岗位里边，你冇可能唔楞到去大陆嗰个因素， 嗰个环节 ，咁所以你输出根本系冇可能得罪， 或者你系生产咧，你都唔可能脱离呢个大陆嘅即系一个嘅生产嘅现 状。系啊，不过佢就道歉得过咯，即系我谂就好，我哋即系譬如话做中小型嘅厂啊，或者我哋做 agents 嗰啲就即系呢一段时间都系俾呢单嘢就玩到头都晕埋啦。 嗯， 即系譬如话最近啊，我有好多嘢要掟翻落嚟香港嘅。ITS 去做檢測啦，即係差唔多，我包括 ITS 係咩嚟 㗎 ？ITS 係一間公證行嚟嘅，咁就即係國際認可啦，咁就係全名又叫 Intertech 唔知乜位咁樣啦，咁係中環有 office 嘅，咁佢最近佢哋就最好生意咯，即係而家做檢測就排隊排到如果譬如你今日交落去，可能成個幾月後都唔擔保你有冇 report 出嚟咯，咁大部分都係做一啲。做原嘅 test 啦，即係做 lead 嘅即係原毒嘅 test 啦，做膠料啦。 我而家開始關心呢啲嘢。 我哋大部分都係做 lead test 啦因為 lead 而家係最敏感就係個噴油啊，即係做噴油啊嗰啲咁嘅測試囉。 係。嗰啲玩具就驚啲細路仔呢即係玩得多攝入咗啲多過量嘅原毒。 唔係因為玩具好嚴格就係、是、因為所有玩具你都係會 expect 細路仔係會擺入口 嘅。 咁所以但係即係正如我哋之前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即係所有其實所有 lead 都係有毒㗎。咁、問題就話佢有個標準咁你一定要唔過囉。咁以前其實就比較馬虎啲嘅咁而家就真係要驗囉。因為你唔驗根本就我一定要有一張紙去到美國嗰邊先可以清到關。咁最近就已經開始嚴重到殺到落去拉丁嗰啲呢開始有啲地方都要啦。譬如墨西哥即係大啲嗰啲地方。即係我最近有啲單去墨西哥嗰邊呢都要問我攞。咁所以就好煩即係第一你時間長啦同埋就喂大佬每做一次啲 report 係要錢㗎喎。咁就 所以一方面講呢 唔少囉。 即係中國嘅國力呢就即係蒸蒸日上啦。不過在中國做生意的人呢就每況愈下。 是啊。 咁我哋今日請到人呢就是每況愈下的犧牲品。 是啊阿靜 你講講你做咩 你想講咩嘅先。 做咩嘅先。 我自己本身就是做一啲拍賣嘅生意嘅。是啦、啊。 拍卖咩啊？ 都系一啲 乜都卖啦，系咪？ 乜都卖，其实乜都卖啦，搵到食嘅就卖噶啦。 边度拍卖先？苏富比 系啊，系 eBay 系 eBay，OK，、okay、 唔 cheap 喎，唔 cheap 喎， 名牌啊 ，eBay 系， 但系一定要帮衬名牌嘅，呢啲冇办法。 系 系啊，咁样就起初都真系都OK 噶，搵到搵到下食。 嗱、嗯，所以你嗱呢、這个具体讲少少，所以搵到下食咧，就大概一个月搵到啲咩？数量嘅银码呢 如果咁讲啦讲返嗰个做嗰个层次上面分析返先啦或者。如果你譬如打单炮嘅、啊、一个人咁样做嘅。咁你譬如三四年前到你係好轻易就可以两万零三万蚊收入咁 好。错喎、啊、嗯 ,ok, 好 唔係我讲緊好轻易喎、啊嗯、即係撇除咗班大陆去攞货嗰个时间。嗯 是 咁你基本上一日可以其实係做四五粒钟嘢㗎咋。 咪同埋话晒就唔使睇人面色啦粗豪啦粗粗地都叫做。 唔会唔会。 即係粗。 好工嚟㗎都係係。 初头係 ok 嘅。咁如果你譬如薄少少嘅咁你係可以有同埋你諗头好啦其实即係諗头其实好紧要即係你其实你嗰个触觉你里面喺你喺上面去找到啲乜嘢貨去賣咧？ 放啲咩上去賣 係最緊要咯，但係好建基要揾到幾多？ 你可唔可以具體講講嗰個生意嘅做法係點啊？譬如你話你入咩貨，你點睇佢哋嗰個顧客嘅口味，點樣收錢？ 基本上你就本身你都係想翻去揾翻佢哋 要嘅 其他 seller 啦，其他嗰啲賣家嘅貨品好唔好賣啦咁其實同大陸差唔多，同大陸做生意。都是 copy 唔係你嗰啲具體例子即係譬如 例如 例如咩貨 例如係啲譬如好多時候嗱最早期呢香港係最主要係買啲玩具普通嗰啲玩具啊精品啊呢啲係最早期出現嘅 玩具係咩玩具即係譬如話係咪啲絕版咩咩絕版玩具啊或者係 呢個會有玩具啊絕版玩具係一個幾大嘅市場㗎、 啊、 以我所知其實最早期呢係可能依家都仲係嘅仍然係有啲本地香港鋪頭係都會仍然係用呢個途徑去出嗰啲貨絕版玩具 啊或者係一啲Star War 啊、Gundam 啊呢啲都好多都係 即係高達嗰啲 高達嗰啲係啦 啊精版定咩版啊 正版嘅呢啲都係正版當然會有翻版啦都係會有咁翻版就好容易啦其實你香港都會有機會買到貨喺深水埗成條街咁樣都唔多唔少你有心機都搵到下嘅一定 咁你譬如話即係呢啲咁嘅客源呢佢哋通常係咪係集中喺邊一啲地方呢譬如話你而家係咪係一定即係搵大陸啲客呢 你講嗰、那個 eBay 上面嘅買家 ，eBay 上買家， 美國，因為最主要都係英文，因為咁最主要就變咗係美國咁、其實最早期嘅時候，如果你識得其他語言係更加好優勢 哦，譬如簡單，我識日文又發達嘅咯。 日文難啲，日文因為佢自己太過主要保護佢自己嗰個地方，咁、變相你交收麻煩你錢銀嘅啫，你佢肯同你賣嘅，佢係真係相當可能會俾好。好好利潤嘅價錢你賣但係你好難收到錢因為佢未必歐洲嗰度呢你入境呀、或者係佢運即係你批錢個方法會係好多撈教嘢。 咁牽涉一個問題啦即係而家收錢呢譬如我哋講得簡單啲譬如美國佢哋點收錢法 最大途徑都係跟返PayPal。 喔、哦、呢、這個簡單啦呢、這個我哋 呢、個係我諗相信要超過九成嘅overseas即係其實係海外嘅交州嘅話呢都會係經過呢個途徑啦。咁其餘就有一種叫 money order 啦、即係類似支票嘅嘢啦係啦。咁另外匯錢啦咁、甚至乎有時會寄現金添。 喔、哦、現金。喂咁收錢穩唔穩陣嘅 ?so far ok 喎、其實大家嗰個好少會出現嗰、那個詐騙情況。都當然會有啦但係唔多囉。 唔係咁你一百單有一單都冇所謂啦計喺個成本入面啦。 可以咁講。 喂咁你呢、這個即係點樣做下又會牽涉一個大陸嘅即係開廠嘅決定 呢其實就最主要就因為我哋國內真係啲貨品真係太過理想啦。首先你好簡單譬如 入咗件貨，入咗件 A 貨咁樣啦，即係 A 一件咁嘅貨，個 packing 係 A 嘅 packing。咁你下次譬如哦好賣嘅，咁你要翻貨啦，咁你仍然係買翻 A 嗰件貨，但係佢就會俾咗件 B 嘅 packing 你，即係可能係你初頭係一件正方形嘅 packing， 佢下一次就變咗圓形，顏色又變埋，係啦。咁變相好啦，咁 但係點解個 packing 咁重要咧？ 因為嗱本身你因為會影相，有時可能你都會影埋幅相， 係啊， 係啦，影埋幅相上去啦。咁你變咗你好多時你個 packing 都俾埋影埋人睇噶嘛，咁你變咗你又要再影過，咁你就變得好煩。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可能其實有時候又有啲小改動嘅其他嘢，譬如可能一手錶咁樣，個玉係咁樣，個錶帶又轉咗另一款咁樣，好多時有啲咁嘅情況。咁變相就係好多時想穩定一啲，將個貨源。咁好啦，我每一個分開檔口嚟攞啦，變咗係，譬如可能一個手錶咁樣，我個手錶我就幫你攞，但係嗰個包裝我就幫另一個地方攞。咁因為我都係一定要攞嗰件貨嘛，咁變相就唔會呢個就少咗嗰個出錯機會。咁嚟到我先至自己去包裝，係啦。咁越嚟越多嘅時候，咁我哋個工作量咪越嚟越大囉，包裝係咪？咁我梗係唔想自己做㗎啦，好多時你即係一多嘅時候你就想去搵辦法去解決啦。咁你就變咗係請人包啦。咁請人包，咁由香港請人包，咁你人工貴好多啦。咁 但係點解定係香港做呢？ 咁就所以跟住咪變咗慢慢延伸落去，就係喺大陸請人包啦。 一條龍啦。即原本諗住逐 part 逐 part 搞啦，有啲喺香港，有啲喺大陸啦。但搞下發覺都唔掂啦，就直情全部返返晒。 咁就倒不如，其實都冇可能有啲步驟就一定要喺香港做。 點解呢？ 因為你始終你由香港現貨寄去美國，你嗰個包裝你一定要比較穩陣。 即起碼你 QC 到去到尾呢，一定睇清楚個供應貨係咪佢想要嗰樣嘢。 係啦，同埋好多時有一啲比較容易壞嘅，譬如手錶啦。因為大陸好多時你攞返嚟隨時夠電係玩得兩日嘅啫，咁或者係好容易會甩針啦，爛壞呀，咁好多時都咁你始終你香港嗰度嗰個 QC 係一定比國內係冇得比呢樣嘢。 阿記者係咪你呢個你都係相同嘅經驗？ 如果你講手錶就咪有啲產品會係啦，即係比較最有參嗰個 product 嘅 quality 嗰個就會比較參差啲啦。是啊，不過我們就通常就會比較少在香港做，因為如果大批貨我們就通常都是train 好曬，即係喺大陸嘅 QC， 我哋有自己 QC， 咁跟住然之後就喺廠。 但係個問題就係，就算你大陸 QC 都係你自己做返㗎嘛。 我哋自己做返， 即 係 你 香港， 只不過你個地方唔同，你即係你搬咗呢班人走咗去嗰度做咁解啫。 呢個係最主要原因，即係問題就係，即係技師仔你會上去睇廠㗎嘛。係 啊， 我哋唔會去睇廠，因為我個檔口嚟。 係咪呢個係啦，即係我諗嗰、那個 scale 嘅問題啦， 即係嗰個，即係你會變相其實就係你都會分開咗經過廠家，咁我哋其實就好似頭先阿台長講，係一條龍嘅，變咗係，即係好多時候就係你都會一次過做曬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嘢，變咗嗰個去到尾嗰個 QC 又都係經翻我哋自己人手，咁變咗就係、是、都係香有一啲嘢就係香港人做翻會好啲，係，咁最後尾包裝去寄嗰個步驟咧，我哋都仲係喺。香港 嗰個我諗你唔擺得大陸㗎喇，即係以你咁即係個 profit margin 咁低咁嘅時候，你即係有咩出錯嘅你咁嘅心。 同埋你嗰啲係寄貨走就通常客俾曬錢㗎嘛，係咪應該係客俾錢㗎嘛。 係客俾錢先定你哋付貨先？ 客俾錢先嘅。 喔、都好喎、啊、有 cash flow 喎、 啊。其實如果你經返 PayPal 佢就有個嗰、那個 PayPal 其實有嗰、那個佢有啲咩問題佢會幫你 hold 返嗰筆數。係啦，即係個客有投訴嘅話咧，咁佢就會幫你成嚿錢鋪咗，唔喐急咁樣咯，咁直至你解決曬成個問題先。 嗯，係。喂，咁照你睇，其實而家仲有冇撈呢啲嘢嘅？ 絕對都係有嘅，只不過我自己懶啦。 冇啊，你即係睇你個樣就好咩啦，即係仲可以周圍 wet 下，踩下糖下咁樣。 冇講，我已經心好心歸㗎啦。 係嘛？ 咁你最初做就其實就係開始係由想去買貨。開始嘅， 冇錯，係啦， 就周圍揾啦， 係啦，最簡單咯，係啊，咁初頭係一個好簡單，但係依家咁嘅情況其實就比較困難啲嘅呢個情況，即係你一定會，你話要，你話係咪揾唔到值嘅？唔會，因為你只要有一兩種出色嘅 item， 嗯， 系啦，咁咧你就起码可以帮你定一年半载都可以。 系啊，啱，尤其是你系做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市场就比较 loyal 啲嘅。 啊、 即系 hit 得中咧，就玩一年半载就唔系问题。 系啊，咁、啊、你变咗就系、是、你要有嗰个触觉咯，你有个触觉就绝对系可以好轻易咁样搵到洗费。 咁你买货喺边度买啊？ 最主要都系喺大陆。 唔系，我即系喺大陆边度啊？ 广州，最主要都系广州 嘅。点解奇怪？点解系广州咧？点解唔喺东莞啊？嗰啲其他地方？ 嗱，因为本身其实我知道好多厂系喺譬如深就做标深圳啦、啊、吓、啊，譬如太平好似做衫啦，咁 Kick Up 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做嘢。咁但係我哋要唔同種類多，咁、你始終一定要係去啲批發場囉，你唔係去直接踩落啲廠。 呢、這個我可以補充少少嘅，即係其實譬如話喺廣州就類似一德路啦， 係啦、 啊、即係譬如話義烏就亦都有義烏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嘅一個批發市場，即係嗰啲呢就其實佢係零售批發一齊做嘅。咁譬如話廣州一德路就是一個香港人好多都好熟悉嘅，即係譬如話我知道就譬如香港都開嗰啲喺商場開啲小嘅精品店啊嗰啲，佢哋好多時賣貨就會上曬一德路。咁咪一德路就係一個地方，就係咧你總之見嗰度有好多鋪，跟住你就見啱你啱嘅嘢，跟住你就走埋同佢傾價，即係一件買嗰件嘢嘅一件有一件嘅價錢，買一萬件有一萬件嘅價錢，即係佢哋有窿爐， 佢有好多窿爐 可以派去配合你嘅。 咁你即係佢會好集中地去，即係好簡單咋嘛，你想去咁、你買你都係去勞商業城㗎啦，你買嗰啲翻版嘢咁樣，好多時你唔會特登去一啲廠家度買㗎嘛，即係個形式都係咁上下，即係因為我哋會要接觸好多唔同嘅產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嗰、個買得嘅。 同埋你就如果周圍去廠就可能就會好辛苦好多囉。 是啊， 即是因为佢唔系好集中啊。 是啊，咁你同埋、你厂好鬼强啊，我哋。 同埋你个量未必又搣得到，因为你哋可能嗰个数量系比较即系单一嘅数量，可能系冇咁大嘅数量。 除非你试到一件系中嘅、 啊， 你会觉得系中嘅产品，你会觉得全景会好好嘅呢个咁，咁、你咪可以真系直接去揾个厂家咯。咁我哋都曾经系有一两种系试过、不过失败咗。 是啲咩產品？ 是一啲嗰啲其實我唔係好想講嘅，因為、始終因為有 partner 啦， 係， 因為我唔想影響到佢哋。 OK，OK， 即係仲做緊啦、 啊。其實嗰個產品就冇做㗎啦。咁、但係我又即係我係即係唔怕啦，講埋出嚟。 真係我哋啲錯就實聽到啦， 冇人聽嘅我呢個。 係啊，唔 緊。因為佢都冇去做嗰個產品，即係其實好似啲酒吧嗰啲咁嘅，你唔可能牛哥一定聽過㗎啦，睇過㗎啦，就係嗰啲有一個架咁樣，嗰啲牛龍鋼管咁樣，譬如啲啤酒牌啊，咁有啲動物啊咁樣嗰啲 燈箱啦，即係 嗰啲咁嘅， 類似燈箱嘅嘢啦。 燈箱又另一種啦，係啦，即係有啦，燈箱都會有。咁。嗰、那個咁我哋見到的而且確喺嗰個銷售又好好，價錢又好好，係啦。咁、變相就咦覺得有得諗啦。咁因為本身已經累積咗做咗一段時間，咁公司上面個資金係比較充裕，係有機會俾我哋去試呢啲咁嘅嘢。咁樣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就好積極去，因為你嗰啲你喺嗰啲檔口度攞一個兩個冇用啊，因為佢嗰啲係一啲要時間去屈去做嗰、那個工序比較難，咁我哋就真係花咗啲時間去廠嗰度。 哦，你差唔多接近啊，傑斯仔以前嗰啲噶咯，即係都唔係話初現成就預備，跟住你就要走去做， 自己開始有啲設計。 呢個階段就似傑斯仔啦，呢一個階段 就開始做一啲R&D 嘅嘢啦。 呢、一個階段就係、都係其實我哋嗰個情況都仲係抄嘅、即係譬如可能見到外國有啲咁嘅嘢，即係喺美國上面有人擺啲咁嘅嘢上埋，咁我哋咪睇嗰幅圖，俾嗰幅圖去睇，佢哋做唔做呢啲咁嘅嘢咯？即係 佢話做到咁，你咪即係開工咁樣。 佢話做到嘅咪傾咯，咁因為嗰其實都唔平啊，嗰度成批嗰啲咁嘅貨其實都唔平，咁都傾咗好耐嘅咁。嗰、那個係一個失敗例子嚟嘅啫，嗰個就因為到最後做好曬咧，我哋就由頭到尾就認為冇嘢係做，冇嘢係記唔到嘅，冇嘢係即係運輸部記得，我哋唔得嘅咁。到最後成批貨起到出嚟，就係因為運輸嘅問題，嗰批貨就 瓜柴。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嚟嘅。我都有做好多呢啲咁嘅灯箱嘅，即系因为我做好多烟酒嘢，咁所以无论嗰啲好点样奇形怪状，我而家都做紧嘅。咁其实包装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咯，因为到最其实有好多我见过好多即系如果冇乜呢啲经验咧，就会 expect 唔到呢啲问题，就因为嗰个运费系好庞大，因为你嗰件嘢通常呢啲嘅个 size 系好大嘅，重量好重嘅。咁所以喺嗰个其实好多时咧，如果系有经验咧，就会系喺你做 R&D 嘅时候咧，其实咧你谂嗰件嘢个设计嘅时候咧，你已经同一时间咧系谂埋佢究竟系点样包装嘅。我举一个实例就系咧，譬如我以前我做过一啲酒桶啊，即系装一支 Vodka， 成支装落去铁罐装嘅。咁我哋啊嗰、那个点样美轮美奂做到嗰个酒桶咧，系可以个行人客买咗之后咧，佢可以拎咗支酒咧，个酒桶系一眼座台灯嚟嘅。咁好啦，搞到天花龙凤搞晒出嚟嘅时候咧，你到最后咧一定要谂咧，就系、是、因为个酒桶系圆柱体咧。咁你就如果你唔谂包装就扑街啦，因为咧件嘢好重，你一个箱咧，如果你圆柱体咧系装唔到多件嘅时候咧，咁点咧？咁所以你譬如喺早期嘅时候，我哋就会谂啦，啊呢件嘢可唔可以将个圆柱体拆散晒佢，去到人客嗰边，佢再搵厂去装嵌，咁然之后你譬如拆开做半圆，咁然之后你可以一件搭一件咁样啦。 我都谂， 咁你就可以系啦，你就可以由可能一箱装十二只，变咗做一箱咧。就装200块咁样，咁你呢啲就系、是，即系好多时咧做大件头嘅嘢咧，就会有呢啲问题咯。因为个客人要俾个运费，所以嗰个系一个好大镬嘅问题嚟嘅。 我同你个问题就有少少唔同，因为你就可能系都系批翻俾啲厂，我哋就直接俾 end user， 嗯， 系啦，咁变咗就系我哋系单件头出， 嗯， 系啦， 咁啊仲更加难做高， 就大镬咯，因为可以喺 eBay sell 咧， 因为你可能你。度好晒，你都系一版一版去， 系啊， 系啊，你变相你都系咁你上版嘅情况下咧，你嗰个碰撞都系， 系、啊、我明白你哋嗰个难度啊，因为同埋就系因为佢系你哋系嗱，第一系你件数少啊嘛，走嘅时候， 系啊， 同埋你哋好多应该人客就会系 request 系 air freight 噶嘛，你应该少走船运， 系啊， 系咪啊？ 呢、這个好少 船，系啦、啊，咁所以咧，如果你一啲大件头嘅嘢咧。你如果冇諗得好周詳嘅時候咧，隨時咧個運費仲貴過嗰件嘢，好大件事。 唔係實際上到依家呢個問題有冇人解決到？ 到最後失敗咗嘛，即 係。咪就係咯，即係解決唔到嘛。 運費上面咧，其實啲客都相當唔錯噶，佢哋都好願意同我哋去解決呢啲問題嘅。佢所以係佢願意俾嘅嗰個運費嗰個價錢。係啊，但係問題就係真係你解決唔到，因為嗱，好似譬如你真係批去廠嘅，我一櫃兩櫃走係嘛，我。件貨上板去，你塊板你冇嗰個大力士可以成塊板掉噶嘛，係嘛？但係你一件兩件貨走嘅，你唔同啊。嗰啲運輸嘅，你寫住小心輕放都真係蘇聯 係冇用 嘅， 冇用 嘅，係啊，佢真係一嘢就飛，一嘢就飛，個個都手瓜四十幾寸噶嘛。 同埋燈箱係好容易爛嘅，運 你一定係啊。所以嗰陣時其實我哋就已經係諗咗好多方法喺裏邊，直頭係。圆浮咁就係幫佢搞到 係啊，係一門學問嚟 嘅。差唔多係自己 cap person。我哋抌爛嘅貨去測試嗰件貨究竟啱唔記唔記到呢，都抌咗差唔多成10,000蚊。 哇你真係我睇唔出喎，我以為你個人呢即係唔係一啲好 serious 嘅人，原來你真係咁 serious， 真係諗死埋。 但你可以認識我心少少。 你知唔知 某方面我幾 其中一個即係所有即係美國佬嗰啲 test 咧，其中即係除咗 check 你嗰件嘢嗰啲 quality 之外咧，其實就係訂箱係其中一個重要嘅環節嚟。係 啊， 即係你做老麥啊，做肯德基嗰啲咧，就全部都要做訂箱測試嘅，無論乜嘢都要做。 的而且確嗰陣時係啊，我哋整好曬發泡膠、海綿、北部紙材全部做好曬，跟住就喺。一樓咁樣掉落去，仲要唔係話純粹咁樣平掉又試一次，角落口掉又試一次，飛出去掉又試一次，即係總之試勻曬，跟住拆開佢睇下像唔像。咁其實曾經係試過，OK 喎，咁樣掉都冇壞喎，咁去記嘅，都死，咁到最後 都係出咗咩事？ 都係爛咯，你記到過 散曬咯， 都係爛啊。咁問題就係、是、嗱，就係頭先講阿傑師姐講翻個問題，就係、是、每次記一次。佢係肯同我哋 solve 呢個問題，就係佢肯俾錢，但係佢唔會係無限量俾噶嘛。佢唔會話俾完，因為你寄一次嗰個價錢係相當昂貴。咁你寄完一次爛咗，佢就會投訴。投訴完你就要再寄一次， 嗰次就我哋揞噶啦，咁、变咗，咁你揞得几多镬啊，大佬？ 啱嘅， 系啊，咁变相就系喺呢个问题上边棘咗咧，咁嗰批货之后就打咗叉。 哦，系啦，嗱我哋咧就半个钟头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休息阵间，不过休息前我讲一样嘢， 系 即系呢个系以前我哋即系曾经谂，即系有人啦，有人曾经试过谂喺大陆做嘅， 嗯， 你而家当年咧咪有个倒冻嘅运动嘅， 系啊。 咁曾經係設計過一個圓筆座，圓筆座係點樣呢、 嗯、 就是、董建華除咗條褲隔喺個啰柚，跟住有一個窿嚟嘅。咁你插個筆座佢嘅時候咧，佢同你嗌聲早晨。 哎呀，早啲揾我啊！ 我直情可以俾個人做啊！ 我直情可以俾 畫嘅嘢都諗到， 點解唔做啊？你就係賣年 早啲先 搞掂啦！ 我直情俾個樣板你啊！我整只係唔係董建華，我直情 你只要有呢啲咁嘅創意，其實 好多㗎，我哋好多啊！真係 你知唔知嗰個火箭炮嗰、那個第一個人揾嗰陣，淨係買一賣新年嗰陣，都係輕易地就揾到六位數字。 啊， 系啊，嗰、那个火箭炮咁样，即系大家都应该都 知道 嘅 啦， 系、啊。而且嗰把组成嘅声系真系佢嘅声嚟嘅， 咪系咯。O K 嘅， 好啦， 唔紧要嘅。嗱，呢啲创意咧，我哋源源不绝嘅， 系。 我哋到今年年尾又有啦，真系。 快啲过啲料， 系。所以我咧交过啲料俾你。不过呢句就休息嗰时候讲俾阿静嘅，接我嘅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讲出嚟嘅。 O K， 休息阵先。